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。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，就在本周五，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及全网同步直播，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，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，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。 Listen 21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97.4就是喜欢听的。FM 97.4音乐更动心。FM 97.4就是喜欢听的。FM 97.4音乐更动心。 有真实的自己，挑战不同成绩，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，跟着呼吸，听节奏的强烈，颠覆想象的夜，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。 Welcome to DJ's Green Tune with Open Music， 让音乐 Clear the White House Open Music。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，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能量音乐了哈。首先呢，第一个，我们要把时间往前推，我们走到在2006年7月21号的时候 ，S.H.E 呢发表了自己第9张专辑，这是 Forever 新歌加精选。第一首主打歌呢就是《触电》啊，这样的一首歌曲你知道吗？是由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。那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呢，就会感觉有一阵夏天的清风拂面的一种感觉哈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真的，今天我们要第一个来听它。那其实掐指算一算，这首歌曲距离今天已经有15个年头了。那在这15个年头当中呢，你要记得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还记得曾经触电时候的感受，对吗？ OK， 来自 SHE 的触电啊。想当年呢，周杰伦呢给 SHE 呢写了很多首歌曲哈、啊。当然这首触电呢也是其中非常难得的一首好歌曲，清甜又不俗气，再加上有情歌诗人著称的诗人成的填词，那让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甜到一定的高度了。那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唤起我们很多人的回忆吧，好吗？来继续听歌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当然了也很甜啊，是来自于庄心妍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啊，充满信念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太需要你。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在告诉我们，不要离我太远，请给我安全感多一点，有你的世界就不危险啊，有你呢我就有底气做任何的事情，希望呢你能够从中感受到这份的温暖。来吧，庄心妍太需要你，掌声有请。 笑有多美好，连最温柔的春风也比不了，这世界在笑，唯独你不能笑，每分和每秒你的好我太需要，我知道不管会有多少的烦恼，开口之前你就会猜到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困扰，不要离我太远，请给我安全感多一点，有你的世界就不危险，我有这种信念，知道你的笑有多美好，最温柔的春风也比不了，这世界在笑，唯独你不能笑，每分和每秒你的好我太需要，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这些平庸。情感属于理论，书读过几本，还不是被情所困。骚动的灵魂，浪尽青春，最终去四海纵横。天南地北，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。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时代变迁过，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。你我终究皆平庸，天南地北，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。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 李荣浩的新歌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的《纵横四海》。那这首歌曲呢，李荣浩呢也是大胆的尝试了复古的港风啊，整首歌曲呢是旋律优美轻盈，然后呢是深情款款，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。那听歌的选择呢有很多种，但是呢我相信呢流行一定是一个轮回哈，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就好像是我们把时光倒回到了30年前，然后回到了90年代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所以呢李荣浩真的太赞了啊。好了，我们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。来，我们继续听。棉花糖推出了一首新歌，叫做是亲爱的朋友。那像3月份呢也推出了我常常想起你啊。那小球的声音呢依然还是充满着很多的力量。回想起来呢，那第一次知道棉花糖呢还是在09年的时候啊，然后一个音乐节目。那么如今呢1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还是那个味道。那你还记得当初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谁吗？来吧，棉花糖的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。 满天的星空下，我们许下了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们永远都勇敢，挫折也不害怕，回忆起年少无知与轻狂。许第二个愿望，希望我们能改变世界，却被世界改变。我亲爱的朋友啊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叹时光从不留下？我亲爱的朋友啊，再疯狂一次好吗？有没有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呢？那动荡的一年，我们许下了第三个愿望， 望生活有能能分享，身体也很健康。后来的我们争吵与奔忙，许第四个愿望，希望我们能回到从前，却回不到从前。我亲爱的朋友， 不用回忆三岁的波板糖啊，所有的烦恼都放下，安心的做一个小孩吧。来自于棉花糖的亲爱的朋友送给大家，希望能够喜欢。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听歌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五排十二座啊。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呢，将它文字拆开就是数字512，就是我要爱。那随着郁可唯的歌声呢，缓缓地上演着每一个孤单的灵魂的私密情感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季节呢，我们自然都会跟随着阳光的投射，用尽全力奔向远方，接受自己，爱自己，大胆去爱，不去纠结完美不完美，挥别错的偶遇，才会有对的相逢。所以我们听听看来自于郁可唯的五排十二座，掌声有请。 一句沉默，我就停在

平凡，所以才隐藏一个人，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，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，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，谁能看见的眼角的泪才能换陪伴，有天推到旁观者的立场，发现面对自己都不坦然，不爱自己怎么爱，爱对 蔡淳佳旁观者啊。那么蔡淳佳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将面对自己，面对社会给予自己的各种标签啊，内心的挣扎还有冲突感呢，表达的是淋漓尽致的。没错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，为了很多事情，我们经常伪装最真实的自己，有的时候呢，就像我说的，爱一个人都不敢了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人们会忘掉自己的快乐，当然了，你要知道这所有的快乐都是为了自己啊，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感受。不爱自己又怎么能够去爱别人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蔡淳佳的旁观者希望能够喜欢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吧。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如果伤好了就让它再来，火星电台最新单曲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世界反复无常，人生跌宕起伏，内心深处的理想有时候像晚霞中镶了金边的云彩，光芒万丈。我们是生来胆小的无名之辈，没有人会甘于平凡，所以横冲直撞，纵然会疼会失望，需要一点时间重新振作，但幸运的是你一直都在。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，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火星电台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。 生来是个胆小的存在，超级怕被算命的伤害，我想做一种人，不好不坏，决定做最后一个空翻，留下一盏灯照看平凡，我只做一种人，有爱无害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，谁还没有错过，谁又能都对了，一样都一样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，谁还没有恨过，谁又能都爱了，一样都一样。等到相信自己的存在，失去过就会懂得慷慨， 做一种人，有爱无憾。人潮汹涌带走的是谁？谁会甘愿做无名之辈？我本来自知进退，有山有水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。谁还没有错过？谁又能都对了？一样，都一样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。谁还没有恨过？谁又能都爱了？一样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。谁还没有错过？谁又能都对了？一样，都一样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是个 想做的事情呢，不一定是宏大的理想和目标啊，只要能够勇敢的追寻并且享受其中，其实呢做什么都是好的。所以呢不必过分的在意外界的眼光。要如何度过一生，每个人心里呢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啊。所以呢很想简简单单的生活，拥有简简单单的关系，享受简简单单的快乐。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下面一首歌为你推荐的是来自于沈以诚带给我们的简单，掌声有请。 生活简单，简单到哪里？询问简单，简单说还不是怪你。我可能还简单的现状，从未想逃离。话语简单，简单的真理，制造简单，不甘心反留下动机。不想再跟自己 己演戏。真简单，还没变成孤单，去遇见你。穿过海面，我眯着眼，快看不见海岛白沙散落人间，星辰万物不断浮现。我听见你，我听见你，当月光不舍山川，我低下头和下弯裂纠缠面幻幻而探手，心炙热惴惴不安。我听见你，我听见你，听见你，当月光不舍山川，我低下头和下弯裂纠缠面昏昏暗，探手心炙热惴惴不安。我听见你，我听见 简单，来自沈以诚啊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来自于电视剧《假日暖洋洋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那温暖的嗓音呢，勾勒出海滩的白沙，蓝鸟在盘旋，在惬意的氛围当中呢，把所有的烦恼都会忘掉，让那种轻松还有快乐的感觉呢，充满自己的大脑哈。所以呢，要不怎么说，有人一到放假的时候，或者是有休假的时候，就喜欢去海边放空一下自己。原来呢，这蔚蓝的大海，还有这个碧蓝的天空，真的可以让我们忘记烦恼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大家要加油了。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佳佳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为自己唱。那一说到佳佳呢，我就能够想到啊，那是一种穿透灵魂的声音啊。因为呢，佳佳的声音当中呢，有一份来自于对于音乐的热爱的力量。那当她努力唱歌的时候呢，那更多的时候真的都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和理想而歌唱。而这样的声音呢，绝对是能够带你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的那份呐喊的。所以你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于佳佳的为自己唱。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今日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咯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，拜拜。